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，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，少点污染。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，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。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他们都不曾缺席，而他们现在的生活，你缺席了吗？ 妈，我周末加班，不回家吃饭了。 关心空巢老人，不止在重阳节。 二十分贝， 坐看云起时。 三十分贝， 清泉石上流。 五十分贝， 谈笑无还期。 五十至九十分贝，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 我粮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可乱了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，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金沙江畔》是中国评剧院50年代排演的一出现代戏，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长征北上，路经藏区的时候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，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团结教育藏民，最终顺利地通过了藏区的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一起继续收听中国评剧院新一代演员演出的评剧《金沙江畔》的录音。在剧中，马惠民扮演谭文苏，赵震扮演老班长，齐建波扮演金明，宋丽扮演金秀，张秀云扮演朱马。 这地方哪儿也找不到水。 老班长， 山崖子， 老班长， 山崖子， 水， 同志们去找水了，一定会找到的。 老班长，记得我们老家洞庭湖那里的水真多呀。 我们家乡洪湖也有很多水。 同号，我的同号。 哎，再走一个，山崖子。现在要是打仗，喊你吹冲锋号，恐怕你都吹不响喽。 才不会，我肯定吹得很带劲。 哎呀，好了，连长好了。 连长，罗班长、朱马他们有消息吗？ 还没。 连长，他们肯定是没有见到该党公司， 不然山上的剪草是不会折掉。 是，林家，这个地方比黑虎寨好打多，干脆咱们冲上去吧。 对，林家，冲上去吧，同志们，不能冲。如果冲上去，就是搞到一点水，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了。 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是， 同志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忍耐。敌人企图把我们渴死、饿死，可我们红军战士是钢铁铸成的，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困难，是吧？ 好，我去找水，我就不信找不着水。 这两天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有些战士快要挺不过去了，我到师部去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。 我这嗓子都冒烟了。 一粒小石子儿，多红，多像一颗小酸枣。 走到红山口，遇到了民团的埋伏。罗班长为了保护朱妈，师兄， 师兄，这么说，你们没有见到格桑吐司姐姐？ Thank you. 鸭子。 山鸭子。 老班长。 山鸭子。 要是我的同号吹出的声音能变成水，该有多好！ 山鸭子。 那我会使劲的吹。冲锋号， 山鸭子， 噪声飞到天上，变成雨水；号声飞到山上，变成泉水。 山鸭子。 遍野的清水，水，水，水。 山鸭子， 山鸭子， 我儿他相信冲锋号。 我们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和藏族同胞一道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诡计。 政委， 同志们，老班长的血不会白流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情况十分严重，师部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土司。敌人为了维持他们挑拨离间的阴谋，千方百计想杀害朱马，所以没有藏胞方面做接应，我们很难送朱马上山。你的任务就是说服格桑土司做接应，然后我亲自送朱马上山。 是， 金明，你的任务是十分艰巨、十分危险的。 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请格桑土司和吉仁叶吧来到红军的驻地。 金门连长，这是我给阿妈的信。 走吧， 请你放手。金明， 姐姐。 祝你成功。 守灵，这里没有喇嘛， 我要为你唱歌， 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。 这个红军带走 呀。 这个红军说朱马还活着， 对，朱马姑娘就在红军的驻地。 那为什么不把她给我送回来？ 格桑土司，我们在救了朱马以后，立即派人护送她回家，不料在红山口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伏击。我们的战士罗昌林为了保护朱马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，不幸牺牲了。为此我们不得不把朱马送回红军的驻地。 胡说，朱马早被你们给糟蹋死了。 对，朱马就是让他们抓走了，他们杀人放火，他们是恶魔，替朱马姑娘报仇啊。 请问格桑土司，朱马死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？ 又用来散报，看见了吗？ 不是他们，国民党反动派孔明团， 他们妄图挑起藏胞和红军的仇恨而散布的谣言。为阻挡我红 这里有驻马的书信，他还活着。 阿妈，阿妈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您就给我讲何登太子的故事。红军是好人，他们就是为百姓解难。 相信你的谎话， 我毙了你！ 传令，他可是来和我们藏民接洽。 接人，红军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呐！ 红军和藏胞共同的敌人是你们， 格桑图斯。 如今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进了长城，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？ 住口！ 何先生，我要听他说下去。 裘先生，请坐。 好， 格桑普斯，藏族同胞们， 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里远征北上抗日，却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围追堵截，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经过此地，来到格桑部落。在贵部落驻扎期间，我们的红军战士纪律严明，秋毫不放，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，不少的红军战士被渴死。为此，我们的红军首长派我来和格桑土司上洽，希望您能够理解红军，支持红军，帮助我们红。 姑母，取碗奶茶来。 呀。 做接应，然后他亲自送驻马上山。格桑土司 请接受红军一片团结友好的诚意吧。 雷司徒， 徒司，接人员代表您前往接应。 不，我去。 东部下刀。 我劝你们必须服从特派员和我的命令，不然的话，视同同工，斩尽杀绝。 出来！ 你做梦！ 去！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年轻的演员演唱的《金沙江畔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评剧院老一代演员演唱的《金沙江畔》中的几个唱段。先请听《老班长是个老青年》。 白金龙的香烟本是老江湖，西上一只长金针。 同志们呐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抽烟呐、啊，抽烟。 班长，我们不会呀、 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罗班长啊，你来就抽吧。 哎， 接着接着抽、 哎。老班长，你怎么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呐都不会抽烟呐？ 是啊，是啊， 对呀、啊，咱们这个连呐都是共青团员呐，共青团员呐。不抽烟呐？ 对呀、啊， 抽烟。就是我这老头子得抽点烟呐。 老班长， 哎， 您是个老青年。 老青年， 哎，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老青年， 老青年，老青年，就是得抽点烟。你们看看我这里。 马思念家乡，金秀耐心地安慰他。小白一双扮演金秀。 饿了吧？ 不饿，老班长把粮食又给我吃了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小丽，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份高兴啊。可不好了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耳听得不得动，不得动不住地响，好似地裂山又崩。飞沙走石难睁眼，天昏地暗雾茫茫，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，唰啦啦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地纷纷碎，一百个青年把命坑，可怜那何当太子生下呀。 最后请听小白一双演唱的《小酸枣》。 咱们想办法，小苗 哎， 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。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发？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快来呀！听我把故事讲， 同志们，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了。 对了，来听故事吧。 听 故事吧， 听什么故事啊？ 坐下，坐下。 听我把他 周围八百里烟火冲天，在天上找不到轮一天，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，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，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 准备说 是啊，那小泼猴呢？ 是啊，是啊， 小泼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 哎，说不说不说，怎么翻跟头啊？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怎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一棵酸枣树长在山岩，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，酸溜溜的，酸溜溜的，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。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，又有点酸。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我不说，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那你吃点儿。 小酸枣，滴溜溜的圆， 滴溜溜的圆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， 吃在嘴里冒酸水儿。 嗯，哎，冒酸水儿。 听众朋友，老一辈评剧演员演唱的评剧《金沙江畔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